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天透过脸书国政直播提出解决青年贫穷三项对策，包括协助青年拥有第一桶金，打造优教社区、老青共居，以及留才补助奖励制度。协助青年第一桶金，韩国瑜主张政府以每年230亿的就业安定基金为信用保证，支持银行设立就业青年申请的自立成家低利贷款，工作10年之后再逐年摊还本金。青年共居主张透过修缮老屋改成社会住宅，在理想学区内加大青年房租补贴力度，鼓励青银在社区内共居。至于留才补助，谈到高阶人才流失，韩国瑜说台湾人才一直流出去，只有劳动力进来台湾，就像凤凰都飞走了，进来了一大堆鸡。国政顾问团社福组召集人冯燕赶忙打圆场，不要这样讲歧视啦。韩国瑜马上道歉，刚举的例子不太好，请大家谅解。他想表达的是政府需要吸引凤凰，筑巢引凤，务必得要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来到台湾。台湾大学法律系荣誉教授贺德芬质疑蔡英文总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博士论文造假。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出示了蔡总统2015年向 LSE 申请的补发学位证书以及文件，将对抹黑和不实言论采取法律行动，备妥文件之后提出告诉。贺德芬质疑美国议会大楼图书馆从没收过蔡英文的论文，蔡英文展示的博士证书是伪造的赝品。1984年105位博士都有正式论文记录，唯独蔡英文例外，而且大英图书馆蔡英文论文记录是在2015年6月才新登录的。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蔡总统没有在1984年取得 LSE 法学博士学位，更可证明 LSE 与伦敦大学公安部门说谎，试图掩饰蔡英文的欺骗行为。张纯涵说明 LSE 规定学位颁授必须以成功提交论文为前提，蔡总统确实在1984年取得了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 LSE 还特别在网站祝贺校友，这些讯息在 LSE 的网站都能看到。张纯涵说不实指控在2015年总统大选过程中就出现过，当时已经向 LSE 申请补发学位证书以及补发学位证书的说明文件，上面还有伦敦政经学院的钢印，不可能是假的。他们将在备妥文件之后提起告诉，以司法行动捍卫蔡总统权益。苗栗县政府执行苗栗县石虎族群数量与分布调查，并且在网络公开招标2年1000万的采购案，最后得标的是苗栗县义消协会。长期专业生态调查的野生环境生态顾问有限公司落败，外界质疑义消协会的专业度能不能接下这项工作。县府农业处说明，本案依照政府采购法，经县府以及外聘学者组成审查委员团队表决，大多认为由义消协会执行可行，因为义消协会团队也和屏东科技大学以及华范大学教授合作。此外，人力充足，在县内18个乡镇市都有布点，而且深耕地方，充分理解在地生态，透过民间和学界合作，更能达到最佳研究效果。香港民间人权阵线8月18号发起流水式集会，创下了170万人史上最大集会人数纪录，原定周六再度上街，不过香港警方今天驳回。 民政这次游行终点锁定中联办，重申撤回送中恶法五大诉求。不过民政今天证实收到警方831游行和集会发出的反对通知书，通知书里没有明白表述反对理由，只列出了一系列游行都有冲突。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8点，来到10462点，成交金额102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6点，2047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193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3点，28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点，94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点，255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064点。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以及金门、马祖、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用威士忌敬伟大人生，靠爵士乐加成经典男人味，给自己一个最接近葛莱美明星乐团的机会。2019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风格绅士查尔斯·洛伊德五重奏。限量绅士套票优惠，请上两厅院售票网。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掌柜，中秋送礼该送什么好呢？ 哎呀，姑娘，您真是来对地方了！快尝尝咱饼铺陈云宝泉的中秋礼盒——时光宝盒，中秋伴手礼首选。陈云宝泉的时光宝盒，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严选高品质用料，坚持纯手工制作，缔造每一口糕饼的顶级感受。 就是要这个味儿。 中秋送礼就选陈云宝泉，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时光宝盒。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恒星太空，星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走，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 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今天呢是8月29号，是星期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今天很有星期五的感觉呢？ 哎呦， 我从昨天就觉得今天很像星期五了。 所以是心情已经要放假了。 对啊，但是你知道，昨天我们做了一集关于这个日本小朋友未来长大想要做什么的那个排行榜， 嗯， 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很多人传私讯给欧马克， 嗯， 要来跟我讲一些事情。那我等一下， 不会是要跟你讲《鬼灭之刃》吧？ 你说分享《鬼灭之刃》吗？ 对， 你都没有接到客诉吗？你完全没有。 我觉得刚刚那一段就让我有点失落的原因，是因为你收到铺天盖地的讯息， 对， 一个人传给我都没有。 Why？I'm not ready now.首先呢，是有一对情侣非常的难过，想说周三他们很努力的，就是等大家告解，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单元。 嗯， 可是怎么没有告解呢？ 啊，这礼拜没告解，下礼拜也会有告解啊。还是你有什么事情非在这礼拜一定要告解？ 我就苦等大家，我想听大家告解啊。再来呢，星期三。可能呢，就是还是很多人停留在周三动漫夜，所以我就想，哦，马克，我觉得今天下午节目好棒，因为讲了很多动漫的东西，《 鬼灭之刃》啊，《猎人》啊那些的。 然后呢，昨天我们在讲那个关于新世界的神，我那时候在想雷神，艾涅尔，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哦、关于新世界的神哦，我想应该是在说《死亡笔记本》里面的夜神月吧，然后附上了死亡笔记本的漫画的图给我看，成为新世界的神。 所以关于就是你收到讯息很多是在动漫上的疑惑意见或是一些指正，这样子， 这是其中。 我知道有一个我们可能说错的，因为我们都很不了解的是死亡代理人。 哦，那是什么？ 因为死亡代理人，我最近在 Netflix 就有看到一些关于这个关键字， 嗯， 然后想说啊，难道这是一个新的动漫？我们有跟上吗？ 啊，不是啊， 不是 啊，那个没有，那个之前我是特地去查过，那个没问题。就是动漫方面的，就除了雷神艾涅尔之外，现在没有什么。嗯、可是关于 YouTuber 方面的， 有什么问题？ 错误蛮多的。首先呢，就是、哦、我在 IG 也有收到私讯，然后就说 为什么大家都爱私讯你啊？ 那个布拉希哦。不是真的布拉希啦，日本小朋友他们干嘛要当布拉希嘞？ 哦，所以我不知道啊。 他们说布拉希呢，其实是其中一个，就是日本现在一个 YouTuber 叫做诗人会用的一个梗，其中的一个梗。 嗯， 所以他在影片当中常会提到一个梗，所以小朋友想要当布拉希，想要成为他的那个梗。 哦。欸，大家知道的豆知识很多欸。 另外呢，还有讲到这个女生想要当的那个虚拟 YouTuber 这件事情啊，我们那时候是想说，哇，现在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假装当那个虚拟 YouTuber， 因为真的是有很多小朋友是 假装拍片，然后假装自己是 YouTuber， 然后像扮家家酒一样。 嗯， 有听众反映说，哦，那个虚拟 YouTuber 是在日本 YouTube 上面一个虚拟偶像。 嗯， 所以他叫做。YouTuber 就是用 virtual 加 YouTuber 合在一起，那个虚拟偶像呢，通常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 AKB48 那一种，就是很可爱啊，很有人气啊的那种。所以日本小女生想要当的是在那个平台上面的虚拟偶像，虚拟 YouTuber。 他是一个真的人，但他想成为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虚拟偶像， 就跟男生想要当布拉提的梗是一样的吧。所以呢，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是我已经看到是台湾的网友翻译的，所以你说的那个布拉希不是布拉希，说的虚拟 YouTuber 不是虚拟 YouTuber， 就是他们在日文上面其实是有别的意思的，最重要的一点来了，这个调查 是假的， 是网友酷手的梗图。而且呢，这个表格呢还是改自2012年的表格。 天哪，我活得很过去耶。 就是2012年那个电视上面讲的时候，小学生的调查，然后有这个表格，然后大家就把它截下来，截下来以后就把里面表格没有，哦，现在2019年换上，应该是这些吧。 陈升很快传了，就是到底 VTuber 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给我看看，然后那个 VTuber 呢，其实就发现哦，就是我在欧马克之前做那个诈骗电话时候用的东西嘛， 嗯， 就现在有软体呢，它是可以瞬间捕捉你的脸部表情， 嗯，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它的卡通人形，所以其实你头往左边动，你那个卡通人形头也会往左边动，嗯，你挑眉，它也会跟着挑眉， 嗯， 就是那样的虚拟形象， 嗯， 你不用曝光。然后，可是你又觉得那个人好像那个形象，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欢迎大家呢，在今天星期四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来五四三一下。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02236399555，02236399555。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问题想要问玛丽女神说：“玛丽，你那天吃虫可怕吗？” 你想吃吗？ 那个是什么虫卵哦？ 蚕蛹。 蚕蛹。 嗯。 那跟你一起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限动那个帅哥是谁？ 你说小明杰哦，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 Special 的明杰。 那他是谁？ 他是。就是我朋友，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节目上帮他争，就是训练生嘛，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培训的 哦，他其中一个训练生， 然后他应该不是后来甄选过来，就是可能很早就有在那个公司里面就是在训练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是我要去找我朋友吃晚餐，他刚好在那边，然后就很兴奋的，一开始我们是想要品尝一些。你知道又出现了美心的月饼，但我就都不想吃那些啊！就看到蚕蛹罐头，他就说：“还是你要来开箱看看呢？”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来试试看。”然后就跟他们公司那个小孩，那也没有很小啦，就 小鲜肉， 小鲜肉。然后我们就一起开个直播，一起吃吃看。 天哪、啊，那现在有留档吗？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很。 为什么不留呢？ 我们的个性就是在第一时间都会很想删除档案。你现在不会这样了吗？以前我们有时候用圈圈点点或什么直播完我都很不爱留档啊， 所以没了。 我就是后来有把那个档案存在我的手机里，可是我没有分享出去。 哎、欸， 我后来才发现 存在手机里可以干嘛？你知道吗？ 剪成精华版啊 ！Yes 啊，我自己剪了一个29秒的，就是丢到限动上面啊。 只有29秒而已哦，应该还可以更。 现在是很积极要剪影片是不是？ 欸，昨天晚上积极人是你吧？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那个影片就是你直播影片分享到 IG 之后好像24个小时也会 不见。对啊， 如果我知道会不见的话我就会分享了。 哦， 嗯， 但你可以把它传到 IGTV 啊，就是永流存。 我就是那些系统我都很 不 了解， 不熟。 哦，但如果你问蚕蛹好不好吃哦，啊，它怎么可能会好吃？ 待てね。 劲歌金曲，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 You are somebody that we don't know, but you're coming at my friends like a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oon， 这首歌曲 Day and Night， 每一天每一 晚。德恩奈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That's right， 哟。 我就是一个被广告洗脑的孩子。 是。 嗯。 早上、晚上、白天、黑夜，都欢迎你收听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在白天的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们是 Hanson。明天早上呢，可能有很多的孩子们要起得一大早，因为终于要开学了。 哦，明天就开学了。 对，明天要开学。我呢，明天要起得比孩子们更早。 为什么你要当就是校友吗？ 嗯，校友的意思是打扫阿伯，是不是？ 嗯。OK。 明天呢要去桃园主持一场记者会，女性设计师 Eyes on Her Girls Graphics。 因为当然有很多女性设计师的 女性设计展， 对，女性设计也是非常强，但也许大家现在你一听到设计师，可能你常看展览，你会想到比如聂永贞啊， 哦，男生， 男生方旭中啊， 男生 建龙啊，然后就是那些你常听到的名字，就是好像就是男生的声浪比较大一点，但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女性作品没有被发掘到这样子。 对，明天呢要就是去桃园。然后在一个奇妙的地方 跟文灿见面， 是在桃园七七艺文亭六艺展览坊。 其实那个亭蛮妙的，就是刚走进去会有点日式建筑的感觉，哦，就是有一些就是平房啊，然后木造风格就看起来蛮可爱的。然后那个冰店也很像那种日本的刨冰的冰店的感觉。你要去逛他的店的时候，还说啊，不好意思，我们要脱鞋才能进来哦。啊，然后说哦哦哦哦，好啊，然后就是脱鞋进去逛这样子。嗯嗯嗯。 相约寂寞，爱像你一般的锁，每颗心都不自由，究竟是谁的错？你说说我算不算麻烦的人？我开车不会打灯，一喝酒泪流满面，谈恋爱不分昼夜。 OK OK。 02-3639955，今天的五四三，你好啊！ 哦，喂，你好，马哥。 嗨， 你好， 你是谁？ 你好，玛丽，我是上班族永久。 嗨， 哎，是那个前两天发生了一个很吓客的事情。 怎么了？ 就是我礼拜二不是点了一首，就是有点那个青春之歌嘛。 嗯嗯嗯。 对，然后当天晚上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怎样？怎样？ 好像全世界都在听哥哥妹妹有一集， 怎么可能？ 他就说 严重， 他就跟我说：“哎，你下午是不是有打电话去点播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 然后说：“哎，对啊。”他说他听出我的声音，然后那个故事他也觉得蛮熟悉的故事。 好， 就是当初介绍我认识的那个女生的那个朋友 啊，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就是当年他出国的时候，欸，他还有跟他在用 mail 联系什么之类的，他就问我说，欸，他没有 mail 给你吗什么什么，我说我很少在用 mail，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看我的信箱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后来他那天我就跟他聊完以后，我就 回去看了一下自己的 mail， 发现十年前那个富家千金真的有写信给我。 没有十年啊，大概九年，他就有寄一些生活照片给我。 哇哦， 对， 那个 因为 在庙里九年前还会不是都会清空吗？ 为什么会清空？你没有把它丢到垃圾桶，它就在那边吧？ 可是他都没有发，哦，他也不是在垃圾信件夹那样。 哎，啊欸，不是垃圾信件，因为我就看，哎，两千多封未读信啊，然后大部分都广告啊，叭叭叭叭，然后我就哎回头去找，哎，真的找到，哎，他真的那时候好像有寄。就是真的有寄 mail 给我， 所以那些照片都是普遍级的照片，这样 没事，谁寄限制级照片啊？ 对， 可能有些很大方的人啊， 没有，就是生活照， 哦， 就是生活照，对。然后你当天晚上心情就很复杂了， 不会啊，你就回个信啊，你就说不好意思，九年前我今天才打开，我今天才看到，然后嘿，你好吗？ 你还是富家千金吗？ 哦，你说爸妈生意有没有失败这样子啊？ 这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跟，就是再重启话题。 哎，欸，可是你的口气跟声线听起来很兴奋跟开心。 对啊， 就 哪会重启话题？你就我刚刚那样讲的啊，就我之前没有开嘛，我今天整理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九年不见你还好吗？结婚了吗？ 突然整理到九年前的信件吗？ 对啊，对啊，我就实行最流行的断舍离啊。 对啊，我突然看到一本书，就是提醒我；突然听到一个节目提醒我，就做这件事情啊。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鬼才会觉得讲这句话很怪，但其实它是很，我们客观来看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一段开启话题的头。 是 哦，那我想想看我怎么， 不用想想看，你现在挂掉电话后马上按下回复键， 不用想太多啦， 不用想太多啦。 哦，好 ，OK， 我， 你是不是在敷衍？你说好是不是在敷衍？ 没有，我要照着你们的意思去做。那我要想想看，我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聊天 啊？ 没有，你就是现在就是很直觉的去打，你不要多琢磨那些哦啊什么什么 语气都不用想啦。 对啊， 我说九年不见还好吗？ 嗯，为什么你讲起来怪怪的？ 不是前面不是要说我就是开始要整理我的信箱，才发现原来你九年前有寄 email 给我，竟然当时没收到，好怀念哦。你最近还好吗？ 好，了解。 好的，勇者去吧。 嗯，好，谢谢， 拜拜。 嗯，拜拜。 我在那边煞有其事给什么意见啊，是笑死我自己了。 你要不要也打开陈峰的 email 信箱？ 我 email 都是很空。 真假的 email 很空哦？ 我都会压在30封以下。 你 email 会压在30封以下？ 哇，怎样，要我现在打开给你看是不是？ 不是，手机也不准啊。 手机看不到那个数字吗？ 手机看不到就是全部的信啊。 哦，我就是会让他在，就是未读的是30封以下。 哦，那是未读嘛，就是所有的信，我说所有的信件。 可是我都有读啊，我都有看啊，然后垃圾就是清空啊。 然后，对啊，读完以后还是会塞在里面嘛。 哦， 对啊，我还以为你全部只有30封，这么厉害，这根本不像你，你的柜子里面2年前的股市单都有。 又要讲我的柜子。 02-3-6-3-9-9-5-5上班族543，你好。 喂，您好。 您好。 您好。 哎，嗨，马克，艾丽，我。 艾丽。 对不起，我叫艾丽，嗨，玛丽。 哦，你是艾丽。 对不起。 不。 艾丽你好。 别紧张，别紧张。 我很紧张，因为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有趣的事情，就是昨天我跟我同事在听广播，然后他就说：“你听这个声音是谁？” 好。 我说：“你猜是谁？”他说。陶晶莹啊，我跟你赌，我跟你赌200块，绝对是陶晶莹。 好， 然后他昨天还打电话去电台说，请问一下，你现在那个广播主持人是谁？ 好， 然后他就假装说，哦，是陶晶莹哦，是陶晶莹，讲给我们听，代表他赢了。 好， 然后我们就跟他赌，我们自己打电话去打去电台说，明明就是玛丽，然后就输了我们200块。 可是我跟桃子姐的声音完全不像啊。 不，我觉得重点在于你的同事怎么会这么的 想要赢。 我觉得这个行为很渣哎、欸、这是欺骗，这真是骗人哎、欸、 对吧？ 对啊， 可是我们知道他是这种人，所以我们没有被骗。 后面笑成一团。 对， 那同事的脸现在不是很扭曲吗？ 他超扭曲，他叫高雄李先生。 高雄李先生， 因为他上过新闻。 为什么？ 因为他上健身房的时候，他好像上厕所，然后那个清洁人员在他上厕所的时候泼那个好像清洁剂吧，然后冒出白烟，然后他就去告那个健身房。 然后嘞？ 然后现在还在打官司。 那他告健身房的那个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造成他的眼睛好像有受伤吧、 哦、太刺激了。 对，太刺激了。 哦， 没有错。 高雄李先生活得很精彩。 他还有上过，他好像演过那个闺蜜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色。 闺蜜也有演？ 对啊， 这个票房破亿的。 闺蜜 有吗？ 有啊，第一集的。第一集的时候， 虽然是票房男星哎、欸， 对啊，票房男星的高雄李先生， 你怎么了？ 没有，没事，他刚刚用东西丢我。 了解， 没错。 谢谢艾丽分享你们的办公室趣闻。 谢谢马克跟马克跟玛丽，没错。 拜 拜 拜。 Bye. 心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纪良。现实本来就荒谬，练习讨好，练就好人的伎俩。蔡明佑变心再推荐伎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我几间坐练机机呢？ 洗衫机竟然自己叮当起来，这间坐一定有鬼。 老公，卖个看电视啦，先来讲咱当有鬼啦。 别怕啦，是我用 LG 电视在控制电器啦。 LG 智慧家庭远端就能操控家电，即日起购买 LG WiFi 物联网智慧家电，好礼送不完哦。 哦，真好，我紧来去买。 详情请上网搜寻 LG 智慧家庭联想节。 想畅游日本北东北吗？快搭乘台湾虎航前往岩手县，在花卷享受温泉巡礼，到原野体验钓河童乐趣，平泉欣赏世界遗产。台湾虎航直飞岩手花卷机场，推荐来岩手享受悠闲自在的旅程。 伊巴带你 go。 我是卧室电子乐新旗手沈安，我找来我的一群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的梦里的梦。本周六晚上六点，请锁定 U4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飞碟 Network 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面对面独处，像分组同一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曾沛慈的新歌《怎么能这样》，我觉得很厉害，就飞碟的 APP 上面真的有听众朋友们找到了高雄李先生的新闻。怎么能这样，这个太厉害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只有高雄跟李先生你就找到 no, no, no, no, no. 怎样， 你们真的有在上班吗？你们真的很闲哦， 还把标题打出来说男遭氯气呛伤，控健身房消毒剂未稀释空格全行的业者比例没问题。在 APP 上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听众分享说，哦，我搜寻我的新闻居然也还在。 我们有什么新闻？ 对啊，你这样讲了以后，我现在不是就很想用你的名字去搜你的新闻了吗？而且我们进入到数位时代以后，基本上这些新闻就是会留下来啊， 很可怕的哦。 对，除非除了某一大报竟然把六四新闻全部下架，这一点我真的是吓傻我，这我吓傻。 你看，活到每个岁数都还是会有新鲜事发生。 真的哎。那最后让我亲千万也忘不了。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我的思念你有明了多少。我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思念的余温并没有解决，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也许我不知道，我是真不明了，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也许我不知道你哪儿最好，让我亲千万也 也忘不了。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 你有上过新闻吗？App 上面这位有上过新闻的女子，15秒偷走神明金牌，屋主女儿追出一秒逮。好，所以她是逮人的那个 哦， 不是偷金牌的那个吧？ 也许我不知道你那最好，让我千千忘也忘不了。也许我不知道。 熊赞方师傅招牌罗宋高雄十大伴手礼网路票选第一名， 大推方师傅凤梨酥全国大赛大受肯定， 方师傅点心坊多款中秋礼盒全面优惠中，上网搜寻方师傅。 团队英文说出口，出国机会拿到手。108年外交小尖兵英语种子选拔活动等你来挑战。9月1号到30号，欢迎全台高中职五专及自学生组队报名参加。报名专线02-2634-0939，或上网搜寻外交小尖兵。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为了推广行动支付与振兴内需型商家，行政院今天拍板经济部呈报的内需型商家振兴辅导方案，除了补助全台200个商圈创造即刻效果，还与行动支付业者合作，联合提供最高20%点数回馈，每人每月最高回馈1000点数或现金，并且补助店家建置数位服务系统，整体费用预计15亿，希望创造87亿商机。经济部特别强调，这项方案不是选举考量，或者是因应中国紧缩陆客。为了鼓励商圈小型店家与国内行动支付业者合作，吸引消费者使用行动支付购物，政府及行动支付业者联合提供最高20%点数回馈，政府提供10%，业者提供10%，每人每月最高回馈1000点数或现金。另外，为了塑造商圈特色，全台补助200处商圈，每处30万。经济部也补助店家建置数位服务系统，预计每年补助1万家，每家补助3万，实施3年。东台湾只有2座机场，航班数量比起西部机场少了很多。地勤公司考量成本，向航空公司收取较高的地勤费，以致观光业者拓展国际航班直飞东部机场受到了阻碍。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透露，已经初步协调出改善方案，打算奖励飞花东的国际定期包机50%地勤费，争取最快10月开始实施。 交通部长林佳龙和观光局长周永辉两周前与观光业者参叙，会中业者代表就向林佳龙抱怨花东机场地勤费的问题。林佳龙当时承诺一定协调，两周之后给各位一个交代。交通部上周四邀请各单位和业者开会研商，决定修正交通部观光局推动花东永续旅游境外定期包机来台奖助要点，把50%地勤费用纳入奖助额度。如此一来，国际定期包机非花东机场的地勤费都比西部主要机场的地勤费来得低，渴望提高航空公司及观光业者开拓花东旅游国际市场的意愿。南韩前总统朴槿惠闺蜜崔顺实2016年干政丑闻，朴槿惠还有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的贿赂终审今天宣判。南韩最高法院认为各项行收贿犯行必须个别判决，所以以程序瑕疵为由撤销了部分朴槿惠涉嫌贪污的二审判决，呈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至于李在镕的部分，最高法院认定李在镕曾经提供价值34亿韩元的三匹马还有马术训练给崔顺实的女儿，也曾经捐款16亿韩元给崔顺实经营的体育基金会，这50亿韩元都是贿赂，推翻了二审判决，李在镕面临再次入狱的可能性。朴槿惠一审判刑24年，二审认定朴槿惠收受了三星集团贿赂高达80亿韩元，大约台币2亿，改判25年徒刑及200亿韩元，大约台币52亿的罚金。崔顺实判刑20年，李在镕判刑2年半，缓刑4年，当庭释放。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号召周六再度游行集会，警方已经否决。召集人陈子杰以及朋友下午在餐厅内遇到了蒙面男子持棒球棍和长刀袭击，陈子杰没事，但是朋友受伤送医。民政指出，下午将近1点，陈子杰在餐厅内遇到了2名手持棒球棍还有长刀的蒙面男子袭击，陈子杰没有受伤，但是同行的民政有人为了保护陈子杰，给蒙面人打了3棍，送医检查。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8点，成为2046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193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点，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点，93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3点，2552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06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8点，指数10462点，成交金额1026亿。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盆地为连续3天都有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新北市盆地和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也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金门、马祖、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卖你真正袂歹， 有7天有机3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7天有机3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各大传媒家评如潮，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s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签唱会，8月31日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红楼广场，凭《无尽》专辑封面签名，并换取专属海报。 我是信。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觉得空虚，这里哪里都没人懂你，自不哭里有个小小声音在告诉你，我要制服少女。每天在公车里闻她的香气，在补习班里借她的铅笔，周末看她 Instagram 的更新，走一遍她说我们昨天离得很近。哎，告白用力被拒绝，脑袋装不下牛顿力学，少女情怀就像多元入学，搞不懂居然还要付钱。黄白绿格子纸条纹像个斯坦排队在各大校门，说话像跳针，身体像标本，这是我青春悲剧的脚本。 03001号代表我的男子气，第一次报表31号还是输给了爱情。 所以学弟要争气，浪漫就当浪费生命，没有情人就当有钱人，当不了名人也可以教英文。 考试成绩 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起早几题绝技要认真听，赤诚我的恩是真正亲。他说大学生为高三生，面临我的小班们，每天面对吊着，你科目搞得腰酸，要变得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对高三人。打开大学本来就想攻你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重，飞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搭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出。被火力即便不及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这谜题要前后夹击，中间苦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真的苦干学会武断，而且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来的英语表现，记得单纯考证，我们三年胜利会是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猜对，没写的都送分给海尔。 学长，我们来到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呢。来吧，最近有什么让你生活的保养品，或者你发现真的很棒的运动，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或是询问的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是利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线上。跟广播女神一起切磋一下， 也可以跟欧马克切磋啊。 我完全没得切磋， 他可以瞬间再跟他的老婆切磋，他老婆切磋回来再切磋给你。 最近卡提亚迷上一个新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晚上的时候说来我们来做脸，然后就会有来快点来躺好快点。 所以你最近都一直被做脸？ 这是他最近迷上的游戏。 那你最近做了什么脸？ 我不知道啊，他就会拿出一个瓶子，然后说：“来，先生，我们现在先用这个。”然后就 等一下，卡卡几岁？ 你说是在扮家家酒，对不 对？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在玩的。欢迎光临，今天一位吗？我们有很多课程，你今天要做基础保湿吗？来这边请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现在这个先帮你上，会有点冰冰凉凉的、哦。 对, 对, 对，然后会跟我介绍说这个东西后是什么什么。 我们添加了一些保加利亚的玫瑰，你知道吗？五亿朵才能萃取出一滴哦。我们这里面有500滴，你知道 几朵吗？都是很天然的，我们不加防腐剂哦，这个很精华，是我们的社长亲自去法国那边跟他们当地洽谈，我们有一个当地的花园在那边，我们直接就是送过来，我们的厂在高雄，你看这个 menu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那个厂都是我们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专门就是做这个的。 为什么这一段我觉得好像听过啊，好像真的有人跟我讲过这一段话哎、欸， 话术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保加利亚玫瑰哎！ 不，我跟你讲，不管什么东西都推到保加利亚，不管什么都推说，你知道多少朵才能有一滴萃取吗？ 5000朵。 我刚刚讲五亿朵， 五亿朵才能五亿朵才有一滴哎！ 把他们讲很夸张啊！ 好残害是好残害地球哦！ 也没有残害吧？我如果特地是为了就是要做这个，我去种玫瑰，应该是没有残害，我又没有砍了哪边的东西来种，我就是有一亩地我来种玫瑰啊。哦， 但他还是利用了地球资源来做这些事情。 不可以种玫瑰然后萃取哦，这是很不 OK 的行为吗？ 感觉起来蛮娇生惯养，你不觉得吗？ 而且我们这个没有做动物实验、哦，我们没有任何动物受到伤害。 就现在第一个做实验就是你的脸。 那他就做完之后，中间会问说：“客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然后这些啊，我现在先这样推，好、哦、推，然后来拉。 然后呢？你没有说客人要更多按摩 ，more，more。More! More! 没有，我就一直在皱眉头，说不要皱眉头。 我在西德苏罗，饮料一饮无数。 听到的歌曲叫做 Not Enough， 对于美的追求真的就是永远都不够。有没有什么保养品美妆产品觉得最近玛丽女神有什么推荐的呢？夏转秋有什么保养品也要换季吗？ 保养品是要换季没错，可是台湾还没有到秋啊，台湾还在夏 哦。这两天啦，这两天又热起来，上个我觉得这个礼拜初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到了傍晚开始有凉意耶，我觉得 不会可以穿鞋外套吧？ 有点秋天的感觉。 但是呢，就是我知道之前就是我有一度很疯狂，突然很想要买一个那个 CanMac， 它出了一个新的眼影盘，我记得好像是19号。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当女性看到东西很兴奋的时候，就急急营，比如说想找代购啊，想找谁在日本啊，然后就几乎就是快要到发狂的境界。但后来发现，就是找代购就是觉得。因为 Canon 是一个在日本非常非常非常平价的一个产品，所以其实找代购你添了一点钱之后，你就有点 不划算，对，就觉得有点烦，然后又真的就是没有人在日本，所以就是过两三天，其实你真正压抑两三天，你的、那个、 就会过了， 你那个火就会过了。但我知道他现在今年他们那个应该算秋天的新色已经推出了，在台湾的开价你已经看得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最近我看到有人说，就是 KMAC 很少加入，比如说开价彩妆77折，什么周末多多又放送多少钱，就他好像都没有在折扣，所以他的那个原价真的是蛮，就是跟 你说在台湾蛮贵的是不是， 在台湾就是你跟那个日本的定价比，真的是觉得太贵了。但是那个颜色你就是可以，至少你现在可以实际的去 试试看， 摸摸看，然后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颜色。有喜欢的话，真的台湾一天到晚都有人去日本玩。你可以考虑再请朋友买。你看我是不是说到处都有人在日本、我刚说完我朋友就传讯息说，所以你要买那个十九号吗？ 哇，他现在人在日本， 他有朋友就是在日本。 有人想要请问玛丽有没有推荐的淡斑面膜呢？ 淡斑面膜，淡斑面膜，你整张脸都是斑。 哦，所以没有这种产品是不是？ 我好像比较少听到淡斑面膜，因为淡斑就是这上礼拜我们提到的淡斑的方法，就是你要么就擦精华液，要么就是打雷射， 都是局部的。 对，然后有一些的确是我记得，比如说像 SK two， 它以前有推出它的面膜，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面膜里面还会有一个像痘痘贴圈圈的，那个就是局部加强，就是在你在意的斑点上面再贴上去，就是会加速你那一块小斑。 那可能就是我要的是那个，所以那个东西是分开，对不对？然后那个东西就是我先敷了面膜，然后再把那个小东西贴上去。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 combo 在一起的， 因为他想问是想要淡的是痘疤。 我跟你说，痘疤就是你去看皮肤科医生，然后说你要淡痘疤，他就会开药膏给你。然后那个药膏，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在节目上讲药膏的名字，我怕被告。 哦，是哦， 因为 你不是医生， 对，我不是医生，但是就是比如说有撕开头的两个字的，就是有几条是真的皮肤科很常开的淡痘疤的药膏。 你说每次在那个棒球赛、足球赛那个干毛用丝石那个、 就类似那样的名字 哦，真的、 类似啊，我自己之前皮肤科开给我的是丝开头，然后两个字的这样子，然后 哦，但是大家不是丝石哦， 不是丝石，不是丝石，只是你去看了之后，医生一定会开给你，你觉得擦了有用的话，然后又对你不会太刺激，因为你如果要淡痘疤，它一定有相当程度的成分嘛，我怕你觉得不适合，然后你觉得好用的话，你就是把那个记下来，然后你再去一些比较大的药局，你以后就可以自己买那一条回来用，那一条可以用超久。 Yes。啊、哦，还是医疗品会比较有效，对不对？就是相较于化妆品跟美妆保养品， 对的。如果你就是那一两颗、啊，你就是常常的点它这样子。 所以去看医生吧，看皮肤科医生。 我忘了这个之前我没有分享过，因为之前可能很多人会在问我粉底液用哪一排的，那我就是常常都说就是我的此生挚爱就是雅诗兰黛的粉持久持那个粉底液。但因为真的是前一阵子我必须要说行销预算下得够下得准，的确你一定会收到一定程度的回馈 哦。被生活是不是 就是被生活、就是我观望了很久之后我终于去买了就是 Giorgio Armani 的水慕斯粉底液回来用，就在我买了回来没有用多久 Giorgio Armani 现在又给我推出一瓶新的粉底液。 那重点是好不好用嘛？ 我用那一罐，我现在不是说新的哦，我不是说新的蓝色的那一个，就是以前它水慕斯红那一罐呢、因为我就是很重视上了遮瑕度就是好的人，就是我不要再盖来盖去，然后有一定的，我也没有要追求轻薄透，就是要有妆感。那我自己用 Giorgio Armani 的水慕斯跟雅诗兰黛粉持久，我觉得他们的遮瑕程度雅诗兰黛还是好一点点，可是两个已经是几乎差不多了、就是关于你的毛孔什么那些都可以遮得很 OK， 然后雅诗兰黛的就是更加的雾面一点，就是很干的一张脸，可是那个干不是讲它缺点的意思，但然后 Giorgio Armani 你说很干净吗？ 就是很不会亮 哦， 那雾雾的这样、可是觉得 Giorgio Armani 就是比较因为有的人会想要追求看起来是奶油肌、有一点点发光的感觉， 亮亮的感觉， 对，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雾，就是所以就是只是看 你想要喜欢哪一种妆容， 对你就可以选你适合的。 那你喜欢哪一种？ 我喜欢看起来很干 哦，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后来就或是你在外景一整天本来就会常常出油。 了解。有人问说，刚刚说那个淡斑的药膏，你去皮肤科，可是医生，我有的医生他都会分装，他就会贴标签，他就不让你看到品牌怎么办？ 这个是可以问的吧？为什么我不能问医生说你开什么药膏给我？这应该是我有知道的权益啊，就你分装可以啊，可是但请问医生，你可以告诉你开的药膏是什么吗？ 没错，所以我们就问， 总不能说你这个感冒药你给我吞下去，什么不要问啊？行。 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荣兵单曲《太空》。

Black Heart， 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紧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说到了分开旅行，说到了旅行这件事情，在这边呢，必须要恭喜前偶像，哎。 行脚类节目主持人 入围的有行脚类吗？好像还有个更完整的名称这样子、以台湾第一等入围本届金钟奖主持人奖的王少伟先生，而且马上煞有其事发布一些感言呢。不管如何，我会继续带着热爱土地、热爱大地万物的精神，继续为外景的节目努力下去。但不得不说，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一节播出，可是看到那个少伟哥拿着台湾第一等的海报，然后在台湾那个嘉明湖，你还记得以前有一次马克信箱，我们回到有听众去嘉明湖玩，还遇到那个少伟哥， 哦，对， 他还拿那个什么。他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纸给他签名， 对， 然后还说少伟哥非常的就亲民， 很 nice, 就是你看你拿来东西觉得有点怪，但是还是签上去了，就看到那个嘉明湖真的非常的漂亮， 是下午的3:3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是妹妹爱漂亮时间，在上面呢，有人问的是有这么厉害的东西，有人问过 DEOCO DEOCO 的沐浴乳吗？或是洗衣精 DEOCO 那个是什么？ 据说，据说能消除体味跟老人味。 等一下， 这么厉害。 关于老人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以前有讨论过？ 怎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老人味，是不是只是因为 他没有认真 的清洁没有做好的味道？所以其实你如果每天都 就是洗衣服、洗衣精，就是太节省用太少，或是水用太少， 或是辛苦哇不安那啥刚洗几摆啊呢？ 不太洗澡，或是洗澡的时候没有让自己香香。 就是如果你有认真洗衣服、认真洗澡、认真做好清洁，你 因为有些就是长辈他们在捷运上遇到，他们的包包都是臭的，他们背后那个包包就是有很重的背包味 哦，就是要怕里头啦，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蛮懒的人，就是包包每天因为我又很常用那种布包，布的这种材质其实蛮容易吸味道的，所以三不五时你可能要拿去你的阳台，就是尤其台湾太阳那么大，天气好的时候你拿去把它晒一晒，跟你晒牛仔裤是一样的。 所以人要晒太阳，衣服包包也要晒太阳。呀呀呀！有人用过 NUXE 哦，一个什么油的吗？ 全效晶亮精华油，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黄色那罐嘛。那个油我没有用过，因为有一阵我到现在还是因为现在比较热，可是我是一个蛮着迷用油的人，所以就是有一阵子我也是在找说，有哪些油就是适合用。那那一罐，因为那一罐油号称就是我记得是你可以擦脸、擦身体、擦头发， 全部都可以， 就跟。开价是我后来买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白色那个透明的叫什么？我的天，我想不起来。如果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就开价是有一个是也是日系牌子透明罐子的，然后也是油，也是号称就是你可以擦脸、擦头发，现在很多油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最后选的是哪个？因为我用了他刚说的 N 的那一个，我有用过试用包，它真的蛮油的。 哦，就对你来说太油。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 要皮肤非常非常干的人， 就是真的是对我来说，它已经到擦头发程度的等级了。我不太确定我的在台湾那个天气是否能吸收在脸上。 欸，那擦完保养品之后，脸是要维持油油的，还是脸就要让它吸收掉，全部吸进去干干的呢？ 照理说，你应该是每一道每一道是慢慢的来，就是保养就是要有耐心，就是看你有没有耐心让它慢。因为你如果你弄了很久，它都没有吸进去，这也是一个代表这个产品跟你不合的一个指标啊。 哦哦， 因为你根本就素维力比啊，或是你其实你的脸根本就不需要那个产品， 嗯， 你只是多加上去的而已。 嗯， 但如果你擦什么就吸什么，就觉得很快乐。嗯， 帮我跟我做脸师傅说一下， 你都没有吸进去，你， 啊， 你很干欸。 对啊，都没有吸进去。嗯， 欸，可是这样一提，我会觉得你今天看起来皮肤蛮好的，欸。 哎呦，你这样子让做脸师傅也很得意，他晚上又要继续要做 臉。就是你的苹果肌这边的确看起来状况是蛮不错的啊。Yeah, girl, you will think of me. 자연스레 혼자 soundtrack 생각나힘이 That's right, yeah, yeah. 생일마냥매번챙겨매매爱漂亮时间哦，吴玛丽真什么都可以问。 我只是什么都可以尬聊。 接着下来，这个你也可以说话。可以推荐牙齿美白的疗程吗？ 牙齿美白哦， 什么都做过。 牙齿美白呢，就是当然你如果要做到像潘若迪老师那么白，你可能要私讯他是去哪边做那个，因为他们就是做 贴片还是 什 么之类的。 对，就是，那个我是不知道。可是如果光是用就是居家美白的话，有的人是会去专门的那个诊所，就是他就是会买一个居家美白疗程，你就是会有那个牙托，像戴牙套那个， 嗯， 就是做那一副的那一个，我没有用过。我用的都是直接去买的，比如说就是我之前有提过，就是美国那个牌子， C 开头， 我不会念的，但是好像蔡依林有帮他们代言还是干嘛， 是， 就是我有贴过那一个，你按照那个他的疗程，也许他疗程是14天，然后可能一天或者贴多久，照贴它真的是有效的，是有功用的，而且我觉得它成分是也蛮温和，因为我敷上去不太会有特别的酸软感。如果你很紧张，你也许跟你朋友可以先 share 一盒，你试贴看看。然后呢，我也有去真的店家里面做过的店家就照光的那个美白，然后因为我去那家店，号称它的药剂非常的温和，也是不会造成你任何牙齿有酸软不适。那你知道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温和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什么效。 有效 哦， 但是不会有太大成效。 嗯， 然后 就是没什么 效，啊，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 哦，就是我想要亮5个色阶， 对，我一跳我就跳5个色阶，它就是比较，我是觉得它比较难达到一次跳那么多阶，然后它会让你变白，可是因为它很温和，所以它可能不会影响你那么久。也许你 要回去进厂保养， 对，你就是要回去进厂保养，但它保证的就是它温和，比较不会伤害你一样。 对啊，因为想要牙齿白，基本上那个很像就是你要一个木头变得很光滑，就是把它外层磨掉。 但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你为什么这么想要追求牙齿白，就是因为你看了太多的杂志，或者你看电视， 太多 你看明星，觉得他们的牙齿好白，就是要那个样子。可是其实你再仔细冷静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有太多人牙齿过白了，真的是太白。我们正常的牙齿是不可能那么白的。 我就是不要追求真正的全白。 对，尤其如果你是一个肤色就是也不是很黝黑的人，你本来牙齿就看起来不可能那么白呀，啊。 哦，有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让牙齿白一点，就是你去晒黑。 对， 就是 你让自己晒黑。这是我最早最早的牙医师建议我的方式。 对啊， 我跟你一起去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们一起看，然后他说：“哦，你哦，就是说玛丽说你哦，你要像他哦，就是马克的牙齿那种。”马克是因为他比较黑啊，所以他看起来牙齿很白。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看起来再白一点， 你就晒黑， 就 把脸晒黑， 就 然后就再来问防晒，好麻烦哦，到底要怎么办？ 欸，防晒我真的是没有研究，我要承认。 App 上面的听众说，昨天呢，有人这个名医 Uncle 啊，说老人臭、家龄臭、体臭是体质问题耶， 体质 是体 质。那为什么要叫老人臭？我们到年纪到个程度，我们的荷尔蒙会改变，会有个特殊的体味吗？ 对啊。 那个来源是为什么？没有原因的吗？ 是体质啊。 就有些嗯， 有时候散发一些味道是为了求偶 哦。就是有些人有狐臭，但是为什么有狐臭？ 顶江线呢、啊？ 顶江线是什么？是新芦线环状线要开的那种？ 安环三线， 顶江线、 欸欸。你今天捷运到哪一条？哦，顶江。 干嘛？ 你很好笑哎、欸！ 我知道 啊。狐臭就是顶江，我记得就是顶江线那一条线体，就是有关的。所以就是有人什么去除狐臭，是因为你要你手术是刮除那条顶江线的样子。我依稀啦，我就是你知道我脑袋也记得不好这样。 三环三线， 哦，顶江线车厢进去，我们为了要追求完整的顶江线车厢， 哇，谁敢坐啊？这个太特，哎、欸，这个好像会吸引成全球著名景点，大家都来坐坐看哦。没有人这样坐过、欸，哎， 什么什么音乐，什么什么什么装潢，内车厢、外车厢，我们是味道的顶江线， 味道，味道，侯市长要不要？哎、欸，想一下啦。说我是一名牙体技术师， 是， 我就建议去牙医诊所直接去找那个牙医师做美白牙托会比较安全有保障、 对啊，那个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专业牙医师帮你弄、 因为居家美白你可能自己去买美白贴片，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人常常就是不太愿意就是真的完完全全遵照指示啊、就是通常呢上面就是给你一个指示方法、可是呢我们人都会说出来就是自以为聪明了、就会自己去调整那个，就像他说十分钟我觉得十四吧， 或是面膜建议敷十到十五分钟、不会啊，摸起来湿湿的 啊 可以敷三十吧， 对对对对对，就会自己去调整，然后依照自己的心症，所以会比较， 所以你家的美容师也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判断吗？ 啊，是啊是啊，有人回答说为什么长者的就是老人臭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因为皮脂腺会让皮肤下面那个皮脂腺会可以让老人的皮肤不会老化干巴巴的，然后会分泌东西让皮肤光滑一点，但是 所以那个味道 却 可以让他皮肤光滑， 对对对对对，就分泌那个东西啊，同时就是一种臭物质， 太难抉择了吧， 你要光滑还是要臭呢？七十岁的吴玛丽，请选择。 哎、欸，先我、那时候还活着吧？ 活着，活着，我们未来活到三百岁。 我要干干的无味，我就狂抹油就好了吧。 臭真的比较麻烦啊，对不对？ 因为臭很难盖，因为 臭真的比较麻烦。 就像颜色，你要调在一起，你很难调到你要那颜色。 我刚刚看到说你在问 N 开头那个油，他就是想拿来擦发尾，但我还是建议你如果有办法拿到试用包的话， 试用一下， 你先试用一下那个跟你的发尾 合不合， 合不合？因为其实发油也有各式各样的产品，摸起来会比较松松的，或比较滋润的。有的我怕你觉得太油的，你如果是长发，你抹完没有一定的蓬松感，你反而就是会很重很沉，那也不是你要的一个效果。 认为床这个字一直都是代表着最舒服自在的地方，如果创作过程是身处在一个灵感非常澎湃的状态，就好比在床上睡觉那样的轻松舒畅。灵感床这首歌 Super Moment， 用画面十足的音乐传达了当创作灵感来临时的神奇一刻。 头家啊，你若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白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无？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载四个人，旧换新，搁省五万 赞哦！ 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 大稳发好利口，省力稳发啦！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滋味玉笋，保庇全家大小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9月2号登场的是田雅霍。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比比你给我勇气。 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baby， Oh baby， 要跟你说再见了。时间来到3:54，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明天迎接，一起迎接周末吧。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明天还是要上班哦。 明天是要上班的哟。拜拜。 嘿，一早睁开眼，好奇你今天开始在期待能见上一面，戴耳机听音乐，浮现你阳光笑脸， 终于等到凯蒂佩瑞，格莱美提名认证，全球破亿销售，流行天后联手 CP 查理，共同打造全新排行国歌，请听环球凯蒂佩瑞 Small Talk。 Faking like we just forget we were lovers, and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small talk. How to be into your skin? There's no, your hands haven't been. Ain't it funny? 'Cause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small talk. Isn't it wild that I know your weakness? And everybody at the party thinks that you're the best since sliced bread. And isn't it awkward? I gotta know somebody.Just be friends. I just can't believe we went from strangers.